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小丽，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17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上1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雾，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7度。 我们现在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南北双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王路由东向西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13个服务区核酸检测点已正式启用，2个检测点有调整。 北京进京检查站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累计检查15.1万人。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大兴机场启动最高级别灯光引导程序应对浓雾。 天津落实双减政策，丰富课后活动，冠军教师走进一中开展课后服务。 记者实地探访河北张家口崇礼临时交通场站。 国际电讯，德尔塔的亚变异毒株 AY42 在多国传播开来，全球疫情防控依旧面临着新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释放在埃塞俄比亚被拘留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文体资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统筹疫情防控和赛事运行，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北京市延庆区长城210号敌台考古发掘工作有新发现。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5集《科技赋能》，五棵松体育中心变身冬奥智慧场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天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2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介绍，前期北京警方根据进返京人员在检查站的查验记录、综合进返京时间、频次等信息，构建了通勤人员数据库。 根据群众反映，北京警方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的身份认证信息。 其他不在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居住证明可以为户籍资料、房屋租赁合同或居村委会证明其中之一。工作证明需由在京工作单位出具。 上述证明材料登记后，警方将尽快完成认定工作，并纳入数据库，按照通勤人员管理。此外，居住在检查站外的市域内居民，在通行检查站内无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身份证后即可通行。 潘旭红介绍，今天0点起，在天津、河北警方和卫生防疫、高速管理等部门的支持下，13个服务区的核酸检测点已正式启用，其中2个检测点位置有所调整，分别是京新高速沙城服务区调整为下营检查站西侧，京礼高速赤城南服务区调整为京礼检查站东侧。 为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出行，在完成核酸采样之后，不必在现场等候检测结果，但必须填写进返京人员承诺书，登记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以及在京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等详细情况，经检查站查验后进京。需要指出的是，被检测人员需承诺没有限制进京地区的旅居史，并严格遵守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提供虚假信息或违背上述承诺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核酸采样将尽快送检，一旦出现阳性结果，疾控等部门将根据登记信息第一时间采取应急措施落位管控。 潘旭红介绍，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相关部署，北京进京检查站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截至12点，累计检查进京车辆7.2万辆，15.1万人。工作中，广大群众对警方工作予以充分理解和支持配合，绝大多数群众都提前进行了核酸检测，525名未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的群众，均已引导至临京服务区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发布会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多元输入、多点并发疫情，北京也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疫情。岁末年初，各类在京会议、培训等活动增多，人员出行、出游流动性加大。 周卫民介绍，要严格酒店防控措施，酒店要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求，坚持谁承办谁负责。酒店承办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严格控制人员规模和时长，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验码、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严防聚集性风险，持续做好环境通风消杀、员工健康管理、定期核酸检测和相关物品环境检测筛查。 严格酒店入住管理，进返京人员办理酒店入住手续，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周卫民介绍，要严格文娱场所防控管理，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全市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等文娱场所按75%限流开放。 全市的文娱场所不接待14日内有一例以上含一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或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以及入境未满21天等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的涉疫风险人员，文娱场所必须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验码、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环境通风消杀、员工健康管理、定期核酸检测、员工免疫加强接种等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发布会上，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毛军介绍，重点战区管委会组织专业核酸检测机构，每月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地区等6个站区旅客频繁接触的重点点位，加大力度开展环境采样。截至目前，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福义介绍，从严检查督导，10月24号以来，全市药店监测到有发热症状的人员共1500余人，均按防控要求进行排查，并已妥善安置。 今天0点起，北京调整进京管控政策，对于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新政执行后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今天早高峰，作为连接燕郊和北京的重要进京站点，位于通州的白庙检查站首日流量整体平稳。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赵女士在高碑店地区工作，她平常主要以自驾的方式上下班。 我是7:20从天阳城出发，7:50上桥，开始排队过检查站，大概8:35过的白庙检查站，比平时应该是还要快了15到20分钟的样子。 赵女士经过的通沿高速检查站被通勤族称为大白庙，而另外一处位于京渝旧县的检查站被称为小白庙。李女士为了减少排队的时间，早上就在这里步行通过检查站后，再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单位。 我是打车到行宫西大街和左堤路的丁字路口，然后走路过检查站。我走路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左右，包含了过检查站的时间。 来到这个白庙村这个位置。我是15号晚上做的核酸检测，昨天出的结果，今天在刷身份证过检查站的时候没有提示任何异常，今天比较顺利还算是。 摩托车因为机动性强，速度快，也是燕郊通勤人员的重要交通工具。今天早上在检查站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李女士就说， 小客车比往天要少很多，摩托车多了好几倍不止，所以在检查站口摩托车排队非常多。 不过车主刘先生说， 到检查站呢，或者是过了检查站等红绿灯，基本都得有100多辆了。金额呢，我一直最堵的时候也就是堵20多分钟。 在新政策执行第一天，其实还有一些燕郊居住的通勤人员选择了居家办公，既可以了解第一天的情况，也不耽误工作。王先生告诉记者， 我现在住的是美丽湾嘛，之前走的话有几次都基本上都将近2个小时了。 今天是第一天，我觉得人比较多嘛，而且我昨天没有做核酸检测，然后今天去做一个核酸检测。 今天0点起，铁路部门严格落实进返京管控政策，持进京车票旅客在出发地进站前需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记者今天早晨探访进京管控政策实施后第一趟到达北京南站的京津城际列车，旅客体验表示，查验和乘客流程方便快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自2021年11月17日0时起，进返京需持进站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早上6点28分，乘2002次列车准时到达北京南站，在地下一层第5出站口，旅客们依次通过红外测温门的检测。乘2002次是严格进返京管控政策实施后到京的第一趟京津城际列车。旅客在出发地进站前必须通过相关查验，他们说， 核酸检测的报告必须得48小时之内的，北京健康宝行程码都需要查，非常快，基本上是2-3分钟就完事。 上周日是有这新闻我就知道了，进站查一遍健康码，检票了进来到天津站2楼先查一下核酸，他们仔细看那个时间的，再查一遍北京的健康宝，接着才是检票上车，也就1-2分钟。毕竟北京后边要办冬奥会嘛，咱得把这个环节把控的一丝不漏，一点都不缺。 这趟乘2002次列车搭载旅客约120人，大部分是双城通勤族。从11月19号0点起，铁路部门对本市、天津市、河北省进返京旅客凭在京津冀地区工作证明，可按本市通勤人员进返京政策查验14天内核酸检测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后乘车。旅客王先生说， 我了解，车上咱们的列车长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了。通勤人员是14天的核酸，由工作单位或者社区出具的那种证明，其他的人员核酸还是48小时的。 对没有有效核酸检测证明或北京健康宝异常的进京旅客，铁路部门将拒绝其进站乘车。对17号0点之前购买的进京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不收取手续费。 从昨天开始，京津城际铁路定期票和季次票两种新型票制服务正式上线，最低可实现单次票价 6.8折优惠。同时根据北京防疫要求，从今天起，旅客乘京津城际列车赴北京需持48小时核酸证明。我们一起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打开手机中的铁路12306客户端，点击屏幕上的季次定期票按钮，再选择京津城际铁路的对应车站，您就可以看到30天的定期票和24的季次票两个新型票种的购买渠道。天津站客运质量科业务指导朱海啸说，新票制可比单程票有更大的优惠幅度。 以北京南到天津这个区间来说，20次季次票呢是95折，30日定期票呢在有效期内可以最多乘坐60次，折合票价单次是37.4块，68折。旅客呢可以从12306网站以及12306的手机 APP 购买，在开车前取消预约，不收取费用。 据了解，京津城际铁路季次票和定期票的区间车站涉及北京南、武清、军粮城北、塘沽、天津站、滨海站，其中天津站和天津西站视为同一中始车站。相比于之前的中铁银通卡和城际快通卡，新票制的购买和乘坐方式更加灵活。朱海啸说， 旅客可以从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以及咱们线下的自动售票机来预约席位，也可以随到随刷，在检票口直刷身份证。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位旅客购买了新票制产品。 昨天零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江苏14例，云南4例，北京1例，天津1例，上海1例，广东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8例，都在辽宁大连市，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辽宁，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613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78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确诊病例991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541例，没有死亡病例。 截至昨天24点，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257例，其中重症病例1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2475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8368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29万951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2581人。 昨天零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缅甸输入。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0例，累计确诊病例122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14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昨天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10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540例，累计死亡病例2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50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1164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4人。 云南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为境外输入，属缅甸输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70例，含境外输入40例。 今天，辽宁省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及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染源，结合大连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的6点，对全市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开展第4轮全员核酸采样。 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经哈尔滨市指挥部研究决定，自明天0点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终止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有序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生产生活。 我国自去年12月份开始接种新冠疫苗，截止目前，累计接种新冠疫苗已接近24亿剂次，全人群接种率处于全球领先。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日前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时，回应了关于疫苗接种的一些热点问题。 我们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以后，到一定的时间，目前看大概就是半年左右，无论是哪种疫苗啊，就现在我们在市面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用的疫苗，都一致的出现了，就是抗体水平的下降。 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加强免疫接种是提高机体针对新冠感染免疫的有效措施。目前，很多国家已开展加强免疫工作。智利卫生部发布的加强免疫保护效果研究表明，14万人在接种2剂科兴中维灭活疫苗的基础上加强免疫1剂原疫苗，14天之后，预防有症状感染的保护力从56%提高到80%，预防住院的保护力从84%提高到88%。我国也就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策略专门组织了专家论证。国药中生北京所和武汉所、科兴中维、康希诺几家公司均报告了在完成原疫苗免疫程序上进行加强免疫的临床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按照原定免疫程序接种完成灭活疫苗或腺病毒载体疫苗六个月后，用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同时，用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后，受试者的中和抗体水平快速大幅提升。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灭活疫苗第三剂加强免疫后，不仅抗体水平大幅度提升，对各种变异株的防控能力也加强了。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天受平流雾和辐射雾同时作用，大兴机场出现大雾天气。截至上午十点，能见度不足150米。从塔台望出去，依稀只能看到航站楼的轮廓。 华美空管局大兴空管中心及时启动最高级别保障程序，保障低能见度天气下的航班运行。气象部门前一天通过运管委平台及时向各家驻场单位发布天气预报，并与航司开展联合会商，航空港公司灵活调整第二天的航班计划。 大兴机场开启最高级别地面灯光引导系统，飞机可以根据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滑行，管制员通过监控屏幕观察跟踪飞机动态。 起飞航班如果具备起飞条件，可以正常起飞，管制员指挥航班有序离场。塔台主任管制员介绍，上午9:54，早晨第一架航班执行盲降三类标准落地。 目前大兴机场主导能见度1400米，所有跑道 RVR 550米以上解除前期发布的大雾警报。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批复一周年之际，由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河北凌空集团、首都机场凌空发展集团两地三方共同出资的平台公司正式成立。这一公司作为大兴机场综保区运营主体，负责运营管理、服务保障、平台服务、产业促进和资源整合等工作，为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现综保区经济和空港经济联动一体化发展及顺利封关运营提供必要支持。 据了解，大兴机场综保区作为跨省市建设的首个示范项目，为实现综保区年内封关运营，平台公司配合大兴廊坊两片区管委会成立综保区预验收迎检工作小组和自评工作小组，将封关验收项目评审清单内容细化，倒排计划、挂图作战、加班加点、每日调度。经过近两个月的自评，综保区内各项设施均已具备验收条件。 如今运动员们的备战训练成绩提升越来越离不开科技的助力。北京冬奥会期间，我国就有专门的团队利用风洞技术来研究风对运动员比赛成绩的影响。请听报道。 穿上短道速滑的装备，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的同学们正在进行系统调试，为运动装备风阻性能测试和运动姿态风阻优化做着准备。为了模拟运动员的运动速度，风洞中的风速为15米每秒，头盔上的丝带和点燃的烟线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风洞里的流场环境。测试员脚下的高精度测力天平可以准确测量到测试员受到的风阻力，供研究团队进行分析。 结合我们比赛的实际的一个赛道特征以及它的一个气候特征，对它整个这个赛事的风环境进行一个评估，对它的运动姿态以及多人项目的一个队列进行一个建筑优化。我们还可以对运动装备它的风阻性能进行一个评测，协助装备的研发团队开发低风阻的高性能装备。 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是我国最早把风洞技术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实验室。2016年里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冠军龚金杰中天时就曾经在这里进行风洞测试。2018年，在李波教授的带领下，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开始将风洞技术应用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建设、场地赛时风环境评估、冰雪项目风洞辅助训练和测试等方面。 对于冰雪项目来说，主要受到的是一个空气阻力以及冰面和雪面的摩擦力，我们去想办法减少它的空气阻力。目前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空气阻力如果能减少10%的话，运动员的成绩能提高1%。有些比赛计分会达到1%/1秒，甚至1/1000秒。 比如说钢架雪车这个项目，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当中，那么男子项目它第一名和第六名的成绩差距只有1.2%，那女子项目他们的成绩差距可能就更小了，所以这个1%直接关系到能否胜过去周国歌。 为了满足冬奥会赛事各类人员的乘车需求，河北省张家口赛区已配置2700多台车辆，承担交通转运工作。张家口崇礼也建设了8座临时交通场站，为冬奥会服务。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这里呢是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冬奥村北的交通场站，目前整个场站的建设呢已经完成，大家从现场可以看到已经有200多辆的新能源车停放在这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车辆到达这里，为接下来的测试赛和冬奥会进行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应对赛时的雪地和结冰路面，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车辆更换防滑轮胎。比赛时，交通服务团队将从这里驾车完成交通转运任务。除了小型车辆，冬奥村北临时交通场站的车辆场站内还有大巴车的停放区域。这些氢燃料的大巴车赛时将主要服务冬奥村内居住的国际代表团官员和运动员来往于赛场之间。同时，还有24辆大巴车负责张家口和北京跨区比赛运动员的来往运输。 里边呢是一人一座，最高不能超过50%的客座率。我们在这个上车的门的这个位置，我们设置了这个测温、刷卡等等等等一系列，我们后台的这个指挥中心都能监测到每一个乘客上车的这个体温，还有他的身份识别这些信息。 此外，临时交通场站还包含了车队司机食宿区、车辆清洗间和维修间。据了解，张家口赛区8个临时交通场站分布在崇礼县城至太子城冬奥核心区的沿线，可停放大巴车1396辆，小型车2602辆。 为进一步丰富中小学生课后服务资源，充分发挥高校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推动双减落地落实，昨天3位女排冠军教师走进天津一中，为学生开展排球专项课后服务活动。来听记者天津台李山的报道。 手臂伸直，手腕微下压，微下压，不是使劲弯。 下午3点半，天津一中体育馆里，一堂别开生面的冠军教师排球课正在这里开讲。中国排球学院常务副院长、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天津体育学院排球教师、女排奥运季军李娟，天津体育学院教师、女排全国联赛冠军刘亚，3位女排前队员带领天津一中8年级的同学们传球、垫球、扣球，边讲解动作要领，边做示范。同学们一招一式学得十分认真。 经过今天的课呢，我觉得排球是一个很好玩的，然后互动性很强的一项运动。 在上这节课之前，我大概能颠4-5个球，上完这节课之后，我突然一下就能颠7-8个了，我觉得非常好。 40年前的1981年11月16号，中国女排在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决赛中以3-2战胜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冠军。40年后的11月16号，女排前队员走进中学校园，开展排球课后服务，正是希望把女排精神传承下去。天津体育学院排球教师、女排奥运季军李娟说：“ 在这样特殊的日子呢，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在排球的教学当中呢，我们的学生能够学习到这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祖国至上的女排精神。也希望呢，能够将我们这个排球事业呢，能够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小朋友呢，能够加入到我们学习排球的行列当中，能够体会到排球的快乐。” 据了解，为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丰富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本市日前出台关于发挥高校实践育人功能，提高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的实施方案。方案出台后，天津体育学院与天津一中积极对接，利用天津体育学院师资优势和学科资源，助力中小学课后服务多元化发展。目前，2所学校已经签订共建协议。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自2020年12月首次出现在印度的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已基本成为全球疫情传播中占据主导的流行毒株。尽管目前已有的疫苗对付德尔塔毒株仍然有效，但是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随着德尔塔的变异亚毒株 AY42 在多国传播开来，全球疫情防控依旧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据路透社11月15号报道 ，AY42 正在英国迅速传播，大约已占到英国目前所有测序病例的10%。与原有的德尔塔毒株相比 ，AY42 用于感染人体细胞的刺突蛋白发生了2种突变。科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该变异的特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42个国家报告了 AY42 感染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周报显示，欧洲地区过去一周内每10万人7天内新增确诊患者达到230人，为全球最高。新增死亡病例比前一周增加5%，是全球唯一一个两项数据双增加的地区。 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6个区域当中，欧洲地区、美洲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新增确诊病例都比前一周小幅上升，东南亚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地区较前一周有所下降，其中非洲地区下降幅度最大，达33%。 在新增死亡病例方面，欧洲地区、非洲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较前一周有所增加，东地中海地区下降幅度最大，达到14%。这一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居全球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土耳其。 菲律宾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局长恩里克多明戈16号宣布，已经批准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在菲律宾接种。 菲律宾卫生部说，所有已接种2剂新冠疫苗的医护人员自17号起可以开始接种加强针，除一线医务人员外，有潜在健康风险的人群、老年人等高风险群体也将陆续接种加强针。 当地时间11月17号上午，菲律宾政府采购的新一批科兴疫苗运抵马尼拉国际机场。这批疫苗共计353万0400剂， 由菲律宾政府通过亚洲开发银行采购，并由菲律宾航空公司承运。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16号发布2021世界贸易报告，报告探讨了全球贸易体系在面对危机时的脆弱性与韧性，强调多边和区域贸易合作有利于全球应对未来危机。 报告认为，当今以深度贸易联系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尽管更容易受到冲击，但在遭受冲击时也更具韧性。那些试图通过破坏贸易一体化来增强经济韧性的政策，例如鼓励生产回流和自给自足，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更多区域和多边合作则有利于增强经济韧性。报告指出，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和健康危机是对经济贸易体系的一次大规模压力测试，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新冠疫情期间，日本邮轮旅游业遭受重创，大量邮轮停航。近来，日本多艘邮轮在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陆续复航，吸引了不少民众观光消费。 据日本共同社16号报道，鉴于疫情形势明显好转，日本10月1号起解除在全国多个地区实施的紧急状态。飞鸟2号和日本丸号邮轮在紧急状态解除之后恢复国内航线，截至11月15日合计运航21次。11月3日，飞鸟2号邮轮搭载大约300名旅客，驶入日本东部的茨城县长鹿那珂市一处港口，这是时隔大约两年首次有邮轮停靠在这个港口。 当地时间11月17号，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宣布，将于当地时间12月14号晚11点59分放松对奥克兰的边界管制，届时奥克兰居民可以凭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证书或出发前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离开奥克兰前往其他地区。这一措施暂定在2021年12月15号到2022年1月17号期间实施。 今年8月，新西兰爆发新一轮新冠疫情，奥克兰一直处于疫情四级和三级应急响应之中。警方在奥克兰周边设置了检查站，禁止居民未经许可前往其他地区。据了解，新西兰政府将在11月29号对奥克兰的疫情进行评估，以决定何时放松奥克兰的其他疫情防控措施。届时，奥克兰和新西兰其他地区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民众将可以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爱尔兰政府16号宣布收紧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同时决定扩大疫苗加强针接种范围，以应对该国新冠确诊病例数持续大幅增加的现状。爱尔兰卫生部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4407例。 爱尔兰政府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从18日午夜起，除非必要，所有人必须恢复居家办公，进出电影院和剧场必须出示新冠电子通行证，餐馆和酒吧以及夜总会等场所必须在午夜12点前关门。从16号起，所有新冠密接者即使已接种完疫苗且没有任何症状也必须居家隔离，直到5天内三次抗原检测呈阴性后方可取消行动限制。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再次呼吁立即释放在埃塞俄比亚被拘留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古特雷斯强调，各方有义务尊重联合国中他国和埃塞俄比亚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并保护在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免受任意拘留。 埃塞俄比亚从11月2号起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当地紧急状态条款曾明确，当地安全部队和警察可对可疑人士在无逮捕令的情况下实施紧急逮捕。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超过12名为联合国工作的当地员工被捕。 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下属波罗的海造船厂16号宣布，俄一艘核动力破冰船西伯利亚号当天驶离该造船厂的西庄码头，前往芬兰湾。在接下来的三周，这艘破冰船将完成一系列海试任务，测试团队将检查包括检测蒸汽锅涡轮机组、船舶电力推进系统、轴线和甲板装置的运行情况等。 此外，海试任务还包括检验核动力破冰船的导航和通信系统功能等。俄这艘核动力破冰船是当前世界上动力最强的破冰船，主要任务是开发北方海路的运输潜力。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推介会16号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来自中法两国的文化、艺术和体育界人士、华人华侨代表等100余人出席了活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佘明远在致辞中说，80天后，北京这一世界首座双奥之城将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冰雪健儿共襄盛会。 记者在现场看到，推介会通过视频、图像、文字等多种载体，多方位展示北京冬奥会会徽、体育图标、吉祥物、火炬、奖牌等，详细讲解了冰立方、冰丝带、雪如意等冬奥各大场馆所使用的先进科技，以及冬奥各场馆及设备设施建设中所秉持的绿色办奥理念。 本次推介会介绍了冬奥会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所采取的举措，包括水立方如何变身冰立方、五棵松体育馆用6小时即可实现冰蓝转换、所有竞赛场馆将100%采用绿色电力、4个冰上项目场馆采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碳排放趋近于零等等。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在2021年11月到12月举办3场测试赛和1个国际训练周。张家口赛区优化测试赛方案体系，统筹疫情防控和赛事运行，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随着冬奥会测试赛的临近，张家口赛区场馆团队人员已全部就位，场馆日运行计划已编制完成，场地也已就绪，圆满完成了3批次外方专家考察认证工作，4个竞赛场馆完全能够满足办赛需求。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古杨树场馆群设施经理季佳娇： 现在3个场馆的永久设施已经全部都完工，所以我们有信心保证在测试赛的时候可以完整的交付整个场馆。 住宿安排方面，张家口赛区对测试赛期间的住宿分配方案进行了调整，届时进行分类保障。餐饮和食品安全方面，按照分类、分区、分流线闭环管理原则，采用以自助餐为主的供餐方式，就餐空间不足的进行热链配送。张家口冬奥村东残奥村临时党委副书记、场馆餐饮副主任张鹤成： 作为我们赛会服务领域的餐饮呢，任务很重，因为我们的餐厅24小时营业，有4000多名工作者，有2000多名的运动员在这儿吃饭。对于我们来讲，疫情的防控、食品安全责任重大。 疫情防控方面，张家口赛区坚持分区、分级、分类闭环管理，精细设置全流程疫情防控流线，进一步细化了各阶段、各群体、各环节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测试赛期间万无一失。 11月17号，北京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第一批隔离工作人员解封。这批工作人员是此次相约北京国内冰球测试赛活动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内的闭环人员，共涉及17个领域544人，纳入赛后隔离人员419人，分别入住海淀区的美泉宫饭店、中裕世纪大酒店和瑞城大酒店。今天上午第一批解封的是57名外省市工作人员，今天晚上3个酒店的417名场馆工作人员将会得到第3次核酸检测的结果，若检测结果为阴性即可解封，明天还有2名工作人员解封，解封后将有专人专车将工作人员送往各自的目的地。 中国驻大阪总领馆16号举办峥嵘岁月原点回眸，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首夺世界冠军40周年纪念活动，各界人士共同回顾40年前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畅叙女排精神和中日体育友好交流佳话。1981年11月16号在大阪举行的第3届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排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印记。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在致辞中说，体育是超越国界的全人类共同语言，也是连通中日两国民众的重要纽带，中日都是竞技体育大国，在赛场上同场竞技为两国民众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拉近了心理距离，增进了友好感情。东京奥运会的友好互动为两国民众留下不少的暖心时刻。北京冬奥会已进入倒计时，欢迎日本冰雪健儿相约北京，一起向未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16号战罢第一阶段，

五棵松体育中心通过先进的6小时冰篮转换技术，实现了夏奥场馆到冬奥场馆的转变，提高了场馆的利用率。此外，五棵松体育中心还利用了冰坝技术，在保留30米乘60米冰场基础上，结出一个26米乘60米的冬奥冰场。改造后的五棵松体育中心更具备多样性，成为能承办冰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三项赛事的通用型场馆。五棵松体育中心业主方负责人赵燕表示。 原来这个场馆的这个冰面呢，它是按照国际冰联的要求是30乘60，但是这一次的奥运会呢，为了我们速度与激情，把这个冰面呢改成了26乘60。那么这个的改造的话，其实我们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让这个场馆今后它更有多样性，为赛后的利用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多维度观赛体验和 VR 直播技术，传递工作画面的 AR 眼镜，无接触式安检，智能巡检机器人，新科技成果在测试赛中落地应用，不仅提升了疫情下奥运赛事组织的效率，也用科技为五棵松体育中心这座冬奥智慧场馆赋能。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近日，在北京市延庆区长城210号敌台考古发掘工作中，敌台南侧一缺口处发现一座鼎剑碑，碑身整体保存完整。初步判断，碑文记录的是明代万历二年参与此处敌台修筑和管理的官员的名单。 今年延庆区启动了延庆208到210号敌台抢险加固工程，施工前先考古，其中210号敌台考古工程11月1号动工。在清理筑地基后，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敌台底部外立面包砌有条石和砖。至此，北京的土边长城敌台土墩包砖终于有了考古证据，土边长城的研究又向前进了一步。据了解，北京市6个有长城的区，只有延庆区有土边长城，此前一直没有发现过这种包砖的地台。 日前，天津作家秦岭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庚子安心行动》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精装出版。这一书系是我国第一部集中反映新冠疫情期间开展心理干预、心理援助的科普类文学作品，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庚子安心行动是2020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普文化工程和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该作的描写对象为遭受疫情创伤的心理精神问题人员和参与安心行动工程的心理工作者，展示了我国心理学界在疫情一线开展心理干预、心理援助过程中创造的创新理论成果、实践经验和成效。 最近一曲2035去台湾爆红网络，传唱度超高，简单亲切的歌词，明快自然的曲调，唱起来令人感觉身心愉悦，被网友称为神曲。而这首歌的作者音乐人孟旭东也受到关注。 70后的孟旭东从事音乐创作和教育事业已经数十年，都是以幕后工作者的身份默默耕耘。2035去台湾创作于今年3月，孟旭东回忆，当时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引发热议，在优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布局部分提到要加快构建6条主轴，其中的京津冀粤港澳主轴布局部分就提及了福州至台北的远景规划。这样的远景规划让孟旭东很受触动，有感而发，有了歌曲的创意。 经过近2年的改造提升，昨天有着35年历史的北京东城区龙潭西湖公园重新开放，公园面积约10公顷，以湖为心，环水成景，春夏柳岸观河，秋季丹霞映岸。至此，东南二环内的龙潭公园、龙潭中湖公园、龙潭西湖公园3园均已开放，并实现水体三湖连通。 据了解，北京东城区龙潭西湖公园目前为试运行，开放北门、西南门2个门区，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6点，明年1月1号起执行正常开放时间为上午6点到晚10点。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浩兰、思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